喂，各位听众，欢迎翻到嚟港珠澳第38集啊！今日咧，其实系得我啦，城方二世祖啦。咁因为其实其他人咧去够晒旅行咯，系啊，即系阿简洛夫啊，同埋阿猫姐咧又唔得闲咯。咁我今日请一位特别嘉宾上嚟嘅，特别嘉宾，不如你介绍下自己。 好啊，喂，早晨咁多位听众，呢度系富豪追击者，富豪追击者。咁啊，讲呢个咁得意嘅名咧，今日我哋都系讲车嘅。咁听个名咧就知啦，富豪你就联想到系 Volvo 啦。喂，我哋嗰边我哋啲中介嘅朋友咧改嘅名咧就真系好鬼肉酸嘅，咩喐耳喐你自己读啦，真系。你用華文讀啊，或者 make sense 嘅，但係就我哋香港人聽落，哇，好鬼難聽，即係化過嚟幾代禮鬼都想鬧人嘅。咁啊，大家好啦，第一次同大家去了解一下啲車啊，同埋我哋多倫多、大多倫多同埋大雪梨嘅即係樓市狀況，咁大家係即係研究研究嘅啫。 哇！富豪追擊者，你講話咩強國逆 Volvo 做咩話？ 嗱，你諗下。Walmart 佢點樣又喐耳馬咁上下？我用翻廣東話譯，即係肥喐嘅喐。 Walmart，exactly。 所以我咪變咗我同啲同啲唔係話我中國嘅，即係啲同事啊，有時講起車，我都冇乜所謂。即係我都話，即係叫翻去，即係你話本身嘅名咧，你聽落都開心啲。你諗翻香港嗰陣時，你話你去落 club。即係夜總會，哇！大富豪夜總會，你都聽個名字都爽啊，係咪先？咁你車都係 Volvo， 你叫翻香港人都叫翻富豪，台灣都好似係嘅，咁咪聽落都爽，即係爽啲。雖然我哋即係好老實講，即係揸 Volvo 嘅都好平民嘅，好似揸掃把佬咁冇乜所謂，即係好 down to earth 嘅。 唔係啊，但係台灣，你知唔知佢譯 Benz 咧，譯做憑詞嘅？ 唔係話賓士啊嘛，唔係咩？ 賓士或者憑詞 賓士嘛。 系啊， 憑詞少啲， 憑係啊， 就攞個機會。 強國亦做咩啊 ？Mercedes Benz 話好鬼長個名， 梅菜啊嘛，梅菜奔馳啊嘛，笑到嘔咯。但係寶馬咧，周圍都係叫寶馬嘅喎，好正嘅喎。 有啲人特別，因為寶馬用華文讀係啦，同埋寶馬一樣啫，冇乜所謂。 唔係，但係其實寶馬呢個名改得好咯，即係啲寶即係 BMW 啲車咁鬼好飛，係咪先？叫寶馬幾好啊？ 咁啊係啊。咁啲其余嗰啲即係你譯音就即係除咗 Volvo 我真係學即係中國嗰邊嘅譯音我學比較即係非常有強烈意見之外呢其他嗰啲我就冇乜嘢特別啦 Acura 喺大陸係叫做歐歌喎但係香港叫極品咁呢個 大陸有 Acura 嘅咩 都有 MDX 啊嗰啲都有佢而家有一段時間㗎啦我哋讀中學大學頭嗰段時間已經有 MDX 喺度喺中國嗰度有㗎啦。 但係嗰個嘢國產㗎喎喺 Alliston 做㗎喎好正㗎喎喺加拿大做㗎喎嗰個嘢。 我哋即係加拿大國產車囉冇所謂嘅即係輸出啲優質嘅貨落去即係出口咁樣講真何樂而不為呀係咪先不過我哋啲既然都講起車嘅manufacturing 嘅話，咁即係都要講講喺澳洲嗰度咯。聽講好似好大鑊喎。 咩啊？係啊。喂，但係你講多個先啦。但係你知唔知澳洲都有嗰代 MDX 嘅？ 哦，第一代嗰個嘛。 係啊，澳洲有嘅，但係叫 Honda MDX 咯，係咯。 哦，因為日本有先。 係啦，咁就你話講車先啊嘛。原本我諗住講樓先嘅。系啦， 我所謂你講先啦，我跟你。 唔係啊，講咗車先啦，咁講車你想講邊樣先啊？你想講咗呢個逆輸入先啦，逆輸入呢個 Holden Commodore 先啦，定係想講呢、這個？ 喂，逆輸入先，逆輸入呢個好開，依、這個真係開心。 逆輸入你講下，即係其實咧就咁嘅，即係通用汽車咧，咁喺澳洲嘅 subsidiary 咧就叫 Holden 咧，叫何頓啦。咁佢咧就中意咧出埋啲咧車咧，就即係其實新一代咧就變咗係用啊，係咪其實歐洲 design 定韓國 design 咧？其實 Cruise 嗰啲嘢係GM APEC design，which is 係韓國啦，係啦。但係舊嗰啲你知係即係其實可能聽眾未必。多玩車嘅人啦，咁就係真係喺澳洲 design， 即係個底盤係澳洲設計，個車身都係澳洲設計，同埋佢成個即係由設計、生產同埋測試嘅過程咧，都喺澳洲嘅維多利亞省嗰度嘅，係啦， 州嗰度 係啦，但係即係佢最 high 咧，就係佢而家 諗住咩喎，即係你知而家諗住美國嗰度要加訂單㗎嘛，但其實即係聽眾未必知啦，澳洲諗住嘅通用汽車 General Motors 呢，就諗住喺2017年呢就會執曬全部嘅生產線㗎啦。系啦，咁就即系以后就喺澳洲就买唔到呢、這个叫做国产，一来唔系一来国产啦，因为其实阿富豪主席手，你知唔知澳洲有做 cruise 嘅？你知我 澳洲有听闻过，有听闻过嘅。 系啦，但系即系澳洲有做 cruise 啦，但系最出名嘅四门大房车 Holden Commodore 就会停产啦。但系咧，其实咧，即系阿富豪主席者，我哋读大学嗰阵咧，即系其实已经喺度狂喺度 J Pontiac G8 噶嘛。Pontiac G8 其实系 Holden Commodore 嚟噶嘛，系咪啊？ 冇错， 系啦， 冇错啦，系。 咁即系咁，系点点啊？你讲。 唔係咁，你繼續先，因為頭先我以為就到我講一講嗰度易輸入啲人，冇所謂，你繼續啊。 咁就即係咁呢架車出年停產咧，但其實咧呢架車咧，由於市場上咧係冇乜啲後驅大房車而又好揸嘅，而係即係大概係咪40,000美金到啊？ 40,000美國嘅而家個 Chevrolet SS， 即係你而家講緊我哋講嘅易輸入嘅左胎版咧，係45,000美金。落樓嘅咁啊，有係 你40,000美金冇咩車好買啫嘛，買哥花嘅啫。 係啊，咁但係你40,000蚊買到個澳洲車喺美國，我仲講先喺美國就喺加拿大，你係要諗辦法自己運翻上嚟，因為佢唔知點解加拿大係唔出嘅。咁可能因為係落雪啦。睇翻啦，佢呢個 starting MSRP 係46,575美金，未連税。 是啊、但其實是美國佬對呢個車好推崇備至嘅咯，即係只不過係澳洲入埋啲咁嘅白痴free trade agreement， 佢哋覺得喺韓國喺其他地方入啲車入嚟係會適合到個澳洲市場咯。但係大佬，即係你喺澳洲係即係你唔可以因為平就可以 Q 咗個歷史佢咁樣噶嘛，都 係 exactly 啦。哇冇事冇事，其實呢個就真係非常之可惜嘅，因為嗰時我哋喺13年呢定係14年咁上下呢，即係我哋喺加拿大嗰時已經聽聞過，就話 Holden 嗰邊就喺澳洲就停產啦，我都嚇唔係啩，你哋即係嗰邊即係咁好嘅歷史，咁同埋嗰時可能因為個 currency 高得滯，咁驚佢即係整個車唔 competitive， 咁但係而家澳紙同加紙都係咁上下啦，1.3幾咋嘛，其實佢哋繼續做返車冇所謂，但只不過即係可能事不如佢咁樣，即係一來可惜，二來就係真係即係佢嗰個 free trade 嗰個其實真係係咪雙刃劍呢，就呢個係即係大家要思考嘅話題囉。 但係即係 anyway 啦，佢諗住佢而家美國呢就叫澳洲喺出年個 production 停之前呢就做多1,000架車囉。係啦，咁就 出口 喺美國。 嗱，呢個好事，但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咧以前喺美國加拿大咧，佢哋都啲車都係後碌嘅，又係 FIBA， 咁對佢哋嚟講咧都係情有獨鍾嘅。咁其實有啲車迷就話啊，我都希望有機會揸到部 Commodore 或者係嗰部 Cup Three 啦，即係長新嗰版本啦。咁即係因為佢哋係即係有個歷史喺度，咁同埋。佢哋話：哎呀，點解唔出左太啊？因為其實個左太版咧喺中東係有嘅，咁但係佢早幾代係冇至少係 up to 2008年咧係未入過嚟美加。咁就去到嗰陣時 ，Pontiac G8 嗰陣時咧，其實 Pontiac 嗰時真係好問水啦。嗰陣時咧就嗰隻嘢嚟咧，就個個話：哇，都係好似想即係快啲買咁樣啦。咁但係咧 ，Pontiac 就執鬼咗，即係10年，因為 GM 破產，因為再。再東山再起啦，咁但係就要 kill off 個 Pontiac 個 brand， 咁所以呢都係咪要等到13年就 Under 雪佛蘭呢就重新入個 Commodore， 咁就係 niche market 嚟囉，冇計係啦，就咁樣啦。咁而家1,000部呢係即係可能大家都睇到就係、是、嘩再唔出再唔買就即係蘇州網後冇聽答啦，咁所以就咁可能加上個 demand 呢喺美國又係高嘅，因為始終你美國邊會落雪啦，係咪先？你唔似加拿大，你後碌落雪，你又除非你雪太好靚啫。咁啊，所以變咗你要運1,000部左太版翻去美國咧，其實都 make sense 嘅。咁啊， 之後會唔會再有後續嘅版本咧？咁依個就即係大家拭目以待啦。但係咧 ，V8 依啲後碌嗰啲大車咧，就仲要係講明喎，唔係德國嗰啲又要加個兩隻牛嗰只啦嚇，至少係 naturally aspirated 即係自然吸氣咧，就已經係鎖定無幾噶啦，係因為符合嗰啲咩 fuel economy 啊乜乜乜咁樣，咁所以咧。依啲車其實係咪值得去買呢？我個人就認為都值得去買，即係 daily driver 又好，或者你weekend 車嘅話都係適合嘅。 係啊，但係佢咧，你知唔知？即係為咗應付呢 additional 1000架車咧，佢提早喺嚟緊10月7號咧。就會接生產線咯，即係 Holden Cruise 咧，10月7號之後就全部都唔會喺澳洲做啦，就會喺南韓入口噶啦，係啦，嚟應付呢1000架車咯。咁即係其實頭先阿符追擊者講咧，呢啲車係你知其實副計係三四十年冇變過噶嘛，呢啲係啲好舊嘅計嚟噶嘛。 係啊，嗰、那個啲係筷子計咧，叫做即係所謂嘅 overhead。valve 啦，咁就係條 cam 喺個 engine block 裏面嘅，即係落啲我哋平時揸嗰啲車咧，係一條或者兩條 cam 喺個頂嗰度嘅。咁呢啲係比較舊式啲，但係佢好處就係佢個，所以咧佢就算6200cc 咧，佢感覺上望落係個計咧就細啲，但係咧就可能佢個 design 即係佢得嚟話嚇 V8 得16瓦佬，你唔係啊話咁，但係。即係如果佢哋喺美國啊、澳洲行之有效嘅，咁即係咁我都即係冇乜所謂嘅，係咪先？ 你有冇揸過 G8 啊嗰陣？ 唉，遺憾冇機會試。 你試即係你有機會應該試下SS 或者 SSV 咧，其實有啲似揸 Benz C63 嘅，我覺得甚至係正過揸 C63 咯。 唉，你 C63 即係我哋都係有幾即係有幾句講幾句啦，即係比加。揸得 C63 嘅，除非係真係識得欣賞嘅，即係啲德國車迷啦。咁我相信有啲網友都係嘅，咁呢個都 recognize 啦。咁但係咧，多數都係啲中國嘅留學生啊，或者啲我哋唔好用富二代啦，即係細組啦 ，CSCC 嗰啲撲街咯。 你知唔知講起呢樣嘢咧，又好得意啊！嗰一次咧，我去 喂，聽眾咧，唔知咩叫 CSCC 啊 ？CSCC 好，你講講下， 就叫 Chinese Student Car Club， 咁就喺多倫多度啦，就周圍喺度飛啊，周圍啲咩名貴跑車啊，不知所謂嘅。咁咧有陣時啲友仔，譬如喺路上嘅 high fire 人咧，咁落車同佢理論咧，又唔識英文喎。呢啲咁嘅人咧，真係見鑊打鑊，揾士巴打鑊佢就啱嘅。 唉、真係有時真係冇收嘅，即係可能錢多咁啊，諗住即係我唔理啲錢，即係我哋大家都可能心知肚明啲錢點解來源係點樣啦。咁呢啲我哋後話啦。但係就好奇怪嚇，後生仔好似我咁上下年紀都揸 S63。有一次我哋就喺萬錦，我大萬錦，我哋食完嘢咁啊，咁我就攞車啦。咁我見到點解有部C63個尾蓋彈咗？原來咧我唔知係 automated 定唔知啦，但係咧就閂唔到咁樣，咁我又要教佢點樣。即係冚翻個蓋啊！又成真係冇個計，但係我覺得嚇後生仔揸部5500cc twin turbo V8做乜嘢咧？ 貪污啊！ 咁呢啲就即係佢哋知自己事，咁呢啲我哋就唔評論啦。呢啲就佢哋要做嘅嘢，即係大家都咪即係我哋相信都係叫做天開眼嘅，係咪先？即係你所做嘅，你要對自己嘅責任，即係所做嘅負責。咁我哋嗰啲即係。大家都係即係伸手賺翻嚟嘅錢去買部車，你揸 Scirocco， 我就 S60， 即係仲開心係咪先？ 你唔好爆我揸咩車啊！ 哎呀，大鑊添！不過你好多人都知喎。 咩啊？ 係啦，講翻 唔係即係總之咧就即係 Holden Cruise 咧，即係架細車咧，而家係冇得做噶啦。跟住之後。 喺韓國嘛，你話 係啊，跟住之後就大車架 Commodore 咧就會逆輸入翻美國做多1000架，咁就出年年尾就會接生產線嘅。喂，但係其實你知唔知咧？除咗 Commodore 之外咧，仲有啲第啲街車咧係逆輸入翻日本嘅。你知唔知Land Cruiser 咧原組 Land Cruiser 澳洲有限嘅嘛，佢係有逆輸入日本嘅。 唔係啩？啊，係啊，有嗰只舊嗰只 V8 嗰只嘢就有。 Land Cruiser 100啊嘛，我哋都係做開公車噶嘛，呢度係。 OK 啊，因為嗰啲就適合啲，但我就唔知點解北美咧，佢哋 marketing 咧就係當佢係超級豪華 SUV 咧，所以咧嗰啲咩開公車嗰啲 L100 嗰啲咧就入唔到嚟。 係，我講 L100 啊，係啊，即 係咯，係咯。 佢係無啦啦，即係做翻40年前個樣子出嚟噶嘛，好黐線噶嘛。 仲要配唔係佢攞翻個舊嗰個殼，再塞翻個新嘅計落去，咁其實都即係你話係一個 nostalgic 嘅元素，即係復古元素又好定點樣，咁其實都好成功嘅。聽講話都即係澳洲都好多人都好受落咁樣。 係唔係好多人揾嚟真係 off road 喎？因為嗰啲車真係當軍車咁用噶嘛。 係咯。喂，你哋 Outback 嗰度仲多，即系适合啲啦。我哋呢啲即系边有呢啲咁嘅路俾你揸船啊？真系 唔系你 Durham Forest 有得玩嘅 ，Durham Forest 有你 Durham Forest 有去过，以前揸架 Forerunner 去过。 OK， 你睇下 Boundary Road 嗰啲啊，系啊， 我 Concession Road 7 Upstream 嘛， 系啊，嗰啲啊，一路咁铲上去啊。 唉，都冇乜機會啦，我嗰啲唔敢揸，我依啲又唔敢揸上去啦，即係因為低身車嗰啲，即係就算唔係而家啲 SUV 咧，都要係車底盤咧，你即係去，你唔似用貨車底盤，即係用嗰啲有啲車架嗰啲咩震啊乜鬼咁嘅嘢咧，行呢啲就即係又話 Forerunner 又好，即係叫喺日本叫 Hilux Surf 啦 ，Land Cruiser 嗰啲就可能會更加適合咯，如果你放車底。你就要小心啲啦，又驚即係玩太多，你咬咗個 frame， 咬咗個 body， 你就好難閂門啊，入城咧，你即係呢個係一個風險要考慮咯。 不過咁啦，即係除咗Holden 係會喺2017年度接咧，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福特啊 ，Ford Falcon 啊，亦都係嚟緊嘅禮拜五啊，10月7日啊，就正式終止喺呢個叫做 Geelong 喺 Victoria 嘅生產線。頭先其實講錯咗，其實General Motors 咧喺 Victoria 咧就係做 engine 同埋做suspension 嘅，但係咧架啲車咧 Holden Commodore 咧就喺 South Australia 嗰度冚嘅咯，係啦，我講錯咗，係啦， 咁唔緊要，冇相 咁就 咁係繼續。 咁架 Ford Falcon 啦 ，which 係另外一架大車啦，後驅啦，咁就喺嚟緊10月7日朝頭早十點咧，就會最尾一架嘢就會 roll off 個生產線啦。咁嗰架嘢咧就係一架藍色嘅 XR6 啦，係啦。 哇，正喎、啊！嗱，講起 XR6 咧，就係佢嗰個福特嘅直六計咧，就而家係行4000cc 兩條 cam 幾粒200几嘅啫。如果你唔係行 turbo 嘅話，咁就係即係佢哋好老早就已經係行直六。咁當然有 V8 啦，咁啊又係行之有效，直至到今時今日。咁喺中段唔知大概一二定一三啊，佢塞咗副 2000cc 嘅 EcoBoost 入去嘅。咁嗰個咧就話想會過到個啲咩 emission test 去。如果佢真係想運出去，咁但我唔知佢發乜鬼神經咧。獵鷹咧就係淨係澳洲先有嘅，即係曾幾何時，大家都仲記得嘅話，喺2000年。福特獵鷹咧係成為香港的士嚟嘅，喺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你喺機場係 wear 緊添，但係唔知咧，即係可能唔識保養又好，定係支援就比較弱，咁所以都係最後都係俾大皇冠啊、Cedric 啊嗰啲，同埋即係嗰陣時都係依兩個大嘅日本車係取代咗，即係依個真係冇乜辦法嘅。 唔係，但係嗰啲車其實都太大架啦，大佬5.2米，你香港點拍啊？ 咁呢個又唔知喎，因為見到香港，喂，而家香港咁多部 S Class 啊、七系啊，呢啲應該對佢嚟拍嚟個拍車都應該唔係會，都唔係啲咩 concern。 但係的士要同人爭咁樣噶嘛，你揸架5.2米嘅車冇龍咩？唔通？ 原來咁，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可惜嘅事啦。即係我呢兩大名車，澳洲名車 Commodore 同埋獵鷹咧。就遲啲都係冇㗎啦，即係又係敗於市場同埋你頭先講個 free trade， 咁呢個就 唔係，同埋咁講啦，新一代啲人咧，即係新一代嘅澳洲人咧，就其實以前咧，澳洲都有所謂嘅 Australian Dream 嘅 ，which 就係買間獨立屋啊，同埋即係有架車咁樣。但係而家屌，而家新一代嗰啲咁嘅 white trash 咧，即係唔係好介意同人屈劏房，平時坐 cafe 冇乜興趣要車咁樣咯。即係佢哋要用車，一係就攞屋企嗰架，一係就買緊乜爛車，一係就 car sharing 或者 Uber。 car sharing 都我都冇，即係冇乜所謂 ship car， 即係或者你哋嘅 equivalent 啦。咁其實都係一個新嘅點講咧，一個新嘅模式咯。其實即係雖然話喺美國就先有 ship car， 咁啊去到加拿大咁大識我嘅都知道，我喺一段時間我都要用 ship car 去即係翻學嗰啲有用啊，做即係出 trip 有時會用佢，即係其實真係好方便，你唔使攞自己部車揸落去，咁你係慳嘅。咁但係當然你就話好中意玩車，你做嗰啲車有 骨過咩？其實 OK 嘅，譬如你唔係成日用嘅話，你要連埋煙梭、連埋油，即係連埋 底 㗎，連埋油、連埋煙梭，即係係啦，係啊，即係因為其實你煙梭好煩㗎嘛，每月俾幾嚿水㗎嘛。 系咯，你用嗰時先至咩嘛？你唔用嗰時又要無啦啦要俾多100蚊，咁你小蟲怕蟲計，咁其實都 make sense。 即係譬如你一個禮拜只用一次車咁，係啦，你不如租咗佢算，係咪先？ 係啊，但係你山卡拉嗰啲即係大猛感啊，列治文山市啊嗰啲，你山卡拉唔好話山卡拉嘅，你一定要有個車，咁你嗰啲你整個 SIM 卡又即係擺個 SIM 卡又冇意思嘅。咁澳洲就我唔知道你哋嗰度點樣啦，因為似乎即係當然可能又係好 core， 你話雪梨 downtown 啊嗰啲位先至可能有。咁啊，二世祖你嗰度點樣㗎？咩情形㗎？ 咩要揸車出入？我住山區， 哼，正 唔係即係附近有咩嘅有火車站咩？但我唔諗住搭火車喎。喂，神區 live 喎，正喎。 啊，弊啦，係啦，我哋都喂，橫掂佢哋益友全面進場，我哋就係車友全面進場，再加紅友。不過就紅就係趴地紅嗰隻紅啦，同埋嗰隻 紅本紅 高密網啦。 係啦，但係好慘咯，即係其實你而家 Holden 啊、Toyota 啊同埋 Ford 撤退啦。嗱，28,000至40,000份工係會冇咗囉，因為你好多時你生產線，咁你仲有 part supplier， 仲有 supply chain 啊，仲有 logistics 嗰啲嘢，咁咪好慘囉。其實 係啊，所以佢哋都，我諗佢哋都係即係開始有個疑問，就係話喂，咁你係咁話 free trade 嘅話，咁我哋嘅工種點算？呢個亦都係一個明文嘅問題。 唔係啊，其實佢即係而家講緊係 Melbourne 啊嗰啲係有啲生產商係轉咗做 medical device 啊，做下 mechatronics 啊，諸如此類咯，嚟玩 即係要轉型啦。 係啦，但係喂，其實咧，即係咧講一啲聽眾未必知嘅嘢咧，你知唔知其實Falcon 咧仲有架嘢叫 Territory 嘅一架 SUV 嚟。 Territory SUV 即係係啊，見都有聽過呢個高薪車，咁就係等於即係如果你喺星馬啊、泰國成日見過咩 Fortuner 即係嗰類 咁嘅車。唔係，但係嗱，我想講係唔同嘅 Fortuner 咧，係用 Hilux 底盤嚟做嘅車嚟嘅。是的但係呢架咧其實係用即係你當 X5 咯，係啊，或者而家叫 GLE 嗰架嘢咯，即係以前 ML 咯 ，Benz。 差唔多啦，即係但係就佢講翻呢隻嘢咧，佢曾經有一期咧，嗱可能或者嘅即係聽眾亦都可能未知，佢哋咧有個 Ford Australia， 佢有個自己嘅改車部門啦，即係 FPV 佢整個 territory 嘅，整個turbo 計塞入去，即係再改過啦。嗰陣時我都唔記得幾多年啦，佢嗰個咧就係雖然銷量又唔多，但係咧就諗翻起其實都幾過癮，佢整一部即係好搞笑，我一入翻去睇睇先啊！ 唔係佢係其實嗰陣係唔係啊？澳洲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好多 Camry 好多特別版嘅 Camry 有 TLD Supercharger 咁樣嘅，好黐線嘅 Orion 嗰啲都係噶嘛 ，Orion 係啦 ，Orion 即係肥 Camry 啊嘛，其實都係澳洲做嘅，但係就係收皮啦，又冇啦， 唉，真係濕滯真係。嗰陣時你知道我哋喺加拿大，我哋睇住嚇 Camry 3500cc 仲要加 Supercharger， 我真係你 個加拿大都好想我 Waddle， 曾经好耐之前，好耐之前嘅事啦，已经系 读大学嗰阵啊嘛。 系啊，咁所以就嗰阵时唔止添啊，除咗嗰只之外，仲有只再早期啲咧，Mitsubishi 30咧，有只叫做你哋好似叫 Magna 嘅，我哋叫 Diamante 咁样嘅车咧，又系啲好 high 嘅车， 系啦 ，Diamante。佢仲失咗個都係 3500cc 仲有棍波嗰隻 Rally R 版本。 唔係你知唔知嗰隻嘢香港曾經有嘅 ？Diamante 有色 又好似係，但係如果 有香港以前有嘅 色馬 係啊， 哇！好耐之前㗎喎， 廿年前到嗱咁咧，即係咧，即係我陣間就我哋陣間 go through 下澳洲有啲乜嘢車廠曾經有試過廠啊，但係。其實咧，澳洲咧最特別咧，香港嘅聽眾咧就未必知嘅，即係你將一架房車斬咗個尾佢，淨係俾兩對門，後面就物豆嚟嘅，咁就嗰啲叫 Ute 咯。 阿 富豪終結者，你有冇真眼見過 Ute 啊 ？Ute 咧就未見過啦，但係咧，我想話俾即係加拿大同埋美國嘅聽眾咧，如果你有機會去 Denver 咧，係有機會會有見到嘅，因為咧。有一間美國嘅改裝公司呢係合法地將嗰啲 Ute 呢頭先二世祖講嘅 Ute 呢運即係多數都係好一定係好等啦就運咗嚟美國再改返左太合法出售。咁你如果係咁啱你喺Denver 嗰頭見到呢就麻煩影多幾張相啦。 即係其實佢係 federalize 咗一架 Ute, 咁就喺度周圍碌嘅。 冇錯啦。 咁佢改左太佢咪用返G8 嗰啲嘢 要用返 G8 嘅料係啦所以最好就即係佢哋最靚嘅年份就係你話你用返08、09嗰啲因為你同期呢你變咗呢啲 part 你係可以直接咁樣使用咁當然你仲要改左太你可能你可能個 firewall 可能要再改嗰啲嘢 你個 firewall 同埋你 drive shaft 要轉啦個 orientation 係啦，你可能要燒一燒咁，但係嗰啲就要係好高，即係好講求好高嘅標準啦。咁呢啲就我唔係讀engineering 嗰啲嘅就我唔識啦。即係唔係話就咁燒焊咁簡單啦，一定係要好小心咁做咯，因為都係要符合美國 嘅。唔係佢全部都要 fabricate 過啦，係咯， 係啊， 係好正咯。即係其實諗翻架轎跑車後邊係麥豆咧，但係我揸過一次咧，好輕咯後邊，所以其實係好好甩嘅。 好好啦，咁即係飛雞都有對手啦。其實不過都唔同嘅，飛雞你有個 turbo， 但係咧，你哋即係 U 咧，就用大 V8 又好，直六又好咁樣，咁啊後面又輕，咁即係可能感覺應該唔同啲嘅。 係啊，咁啊，就係啊，佢呢啲揸來好玩。喂，咁我哋睇下澳洲有啲咩車做過啦，睇下先。 好， 即係咧，嗱，即係其實而家咧就其實好。澳洲而家仲有原來仲有做一架車喎，咁有 Ford Australia 啦 ，Ford Australia 就做仲做緊 Territory 加 Territory 啦，同埋 Falcon 啦，係啦， 嗯有 咁就 Holden 係啊 ，Holden 咁就仲做緊啲嘢，但係其實 Holden 好卡嘅咯 ，Holden 咧佢除咗有整佢嘅頭區大房車 Commodore 之外咧，佢成日拎埋啲咁嘅 Chevrolet 啊、Isuzu 啊、Nissan 啊、Suzuki 啊、Toyota 啊，同埋 Vauxhall 啲嘢入嚟咯，同埋 Daewoo Opel 咯，黐線咯，即係你知以前咧有 Holden Vectra、Holden Insignia 嗰啲咁嘅嘢噶嘛， 嗯。 即係而家又出返啦而家 Holden Astra 啦比较好核突啦係啦。咁就 冇辦法。 仲有啲咩呢原來澳洲呢有做 Ivico 㗎喎即係嗰啲瑞典貨車你知咩嚟㗎 ?Ivico, 等我 先 睇 ,Ivico,IVECO 係咪 ?IVECO 係啊。 喂 ,IVECO 好似意大利㗎喎。 意大利啊。 如果唔緊要啦 ,Ivico 係意大利嘅你如果係 Scania 呢就瑞典。 咪係呀 ,sorry, Ivico 係意大利佢喺佢做嗰啲拖頭啦同埋有做 Mac 啦 ,Mac 呢原來係 Volvo 㗎喎 ,Kai 㗎喎。 嘩正喎。 係呀咁仲有做咩 Packard 呢啲喺 Kenworth Australia 啦係啦嗰啲咁嘅大拖頭啦 ,Toyota 咪做 Camry 啦做 Orion 啦但係2017年呢佢哋都會收皮啦。嗱咁呢佢呢以前澳洲仲做嗰啲咩車啦嗱呢個要聽啦 ,British Leyland。即係Morris 嗰啲即係 Jeremy Clarkson 成日喺度鬧嗰啲 係呀係呀 係啦咁仲有 Chrysler Australia 做一架卡嘢你知嗰陣佢係做一啲有做過史泰龍嘅好黐線嘅 No way！ 即係你知史泰龍係咩啦 ？Star 史泰龍係咪啊？你講緊三零嗰個 係啊 ？Big Sean 我講得聲啱。 係啊 ，OK， 同、right, 埋、 right. 做啲以同埋做啲以前啲合型嘅 Gallon 啊，做啲 Code 啊嗰啲咁樣咯，係啊。 哦，即係嗰陣時八十年代嗰啲日本三零嗰啲啊嘛，睇到啦。 同埋做個 Sigma， 做個 Gallon， 但係嗰陣 Sigma 咧，甚至咧佢係做到逆輸入翻日本嘅咯，做 Diamond 嚟咗，你記得啦，好癲，係、嗯、啊。 好。 咁仲有咩咧？原來日產，喂，日產都有做過，日產係啦，我記得啦，我細個都見過啦 ，Pulsar 啦。Pentara 啦，同埋 Skyline 咯，系啦。 哇！戰神都喺佢嗰度。 Pentara 其實 即係四門 S13啫嘛， 四門 S13， 即係 Central 係咪 Central 啊？ 唔 係，定係好似 Bluebird。 哦 ，Bluebird， 咦，個樣有啲似美國嗰。 咪 Stanza 睇、啊、個燈有啲似。 係啊 ，Stanza 咁咯。 九二年 Stanza。 係啊 ，Pentara Skyline 你就黑。嗱，講翻 Skyline 咧就真係好搞笑。各位網友 ，Skyline。你冇諗過會喺澳洲都有，日本就個個都即係我哋香港人就梗係叫佢戰神又成啦。佢最搞笑就係呢，喺曾經有一段時間佢同 Holden Commodore 係共用一個直六嘅，係 3000cc， 即係單 cam 有 turbo 嘅。如果你係 Cosmic Calais 嗰隻係有 Calais 係跑板㗎嘛， 跑板豪華少少差唔多啦。咁佢有 turbo 嘅，仲要係咁，但係佢係單 cam 12瓦佬。咁呢亦喺後來大概唔知87、88、89嗰段時間呢，呢、這個都係啱啱先發現嘅啫、有一個日本車廠叫 Tommy Kira 呢，就將嗰個 R21 個 Skyline 呢，嗰陣時都算係戰神級㗎啦，就塞咗副 3000cc 計入去，但係呢個頭呢就變咗兩鉗，咁即係都幾大工程啦，唔好理啦，就變咗一個好罕有嘅即係 Halo Car 又好定咩嘢啦，跟住 R32 都有嘅，住佢啦。總之 R32 都有嘅，即係如果你想嗱，咁呢兩隻嘢咧 ，R31、R32， 如果你係香港嘅朋友咧， 叫 Laurel 啊嘛，香港係 Laurel， 唔知啊， 四門 Skyline 啊嘛，咪即係 Laurel， 有嘅、 哦、 香港有嘅，我細個見過啲人揸 Laurel 嘅， 都有，唔係即係話如果你哋好在喺入。Tommy Kira， 我記得個成個 model name 係乜嘢啦？你見到個樣係 R31 或者 R32， 但係副機係行 3000cc 嘅話咧，有水嘅，緊係運執一部翻嚟，即係以20年車齡或以上嗰、那個咩啊 classic car 嗰度出牌啦，或者呢個好罕有嘅。但係當然另一個問題就係日本人肯唔肯放係另一件事啊。 你咪上下啲 auction 度睇下有冇得放。 難講啊，因為日本人佢對佢啲罕有車，你叫即係你可能雞佢廿幾劑都可能未必咩㗎，即係佢哋個即係 sentiment 咧，咁即係我哋都尊重嘅有時，但係即係如果特別嗰啲車係好罕有，咁咪更加係咁樣咯。但係如果你話平時你話 Skyline 咩 GTR 又好，Chaser 就核彈就已經夠期二十年係可以重新輸入翻嚟香港啦。Galon 同期都應該得啦 ，Subaru 我都應該得㗎啦，即係嗰啲以前即係咩 Twin Turbo 嗰啲，即係 Turbo 房車嗰啲，你係已經舊期重新輸入返嚟香港㗎啦。澳洲我都知道好似得嘅，但係就好似有 restriction， 15年㗎。我有做過少少 research， 佢話15年車齡定點樣先得嘅，又要改呢改成，加拿大更加唔使改一樣。咁樣就 澳洲其實一街水貨車喎，真係而家 lift 曬㗎 ，lift 曬 OK 係喎，因為佢都因為第一大家又係油塔，第二又係行 KM， 咁所以就即係冇所謂，所以佢哋 水貨車澳洲係啦。咁澳洲仲有啲咩公司有設個廠咧 ？Renault Australia 同埋 Volkswagen Australia 都有設個廠。 哇，咁癲啊！ 喂，但係其實咧，哇嗱，講翻啲 雷諾， 即係冇人知嘅車廠，你知唔知加拿大做過富豪？你知我 ？Halifax 有 係啦，做過940啊嘛， 唔止再舊啲都有嘅940就最後嘅咯， 7740、760係 Halifax 做噶嘛。 正啦、啊，但系我都唔知道有冇機會執到一部添啦。喺加拿大，即系佢唔劏嘅話，啲人都可能即系收藏咧，咁即系好難揾到咯。 但系其實如果加拿大做過系 Evin 嘅，好正。 Evin，OK。 Okay、 即係我應該有得睇睇嗰個膽，即係佢嗰個 tag engine tag 話俾我聽，部車嘅出廠時間後面地方嘅，咁執到咁啊，好好保存啦。但係我唔知道啲人會識欣賞咯，好老實講真係。 或者生曬手劏曬。 Volvo 就佢啲降税 OK 嘅，蘇花嚟講，即係有啲即係七字頭啊、九字頭嗰啲咧，即係好少嘅。 你後邊做咩跳舞嘅？咁嘅聲嘅後邊？ 唔係啊，喺 Starbucks 啊，佢播緊歌啊嘛，我佢播咩歌我冇所謂㗎。 咁啊，咁啊跳舞啊嘛，後邊好似食人族咁，大佬。 是啊，啱啱 你逼到我好似神區產興黃疹咁， 好O K， 好，我啱啱而家因為沙巴先，我費事屋企講啊嘛，你即係因為始終即係你出面即係當然細細聲講嘅話就 O K 冇所謂咁。 如果你 Starbucks 所以強國人講嘢講到咁興奮咁樣，好high嘅。 唔係喎，我去嗰啲全部都係白人啊咁樣囉，即係個個都攞曬 laptop 啊，做下嘢啊，睇下書咁樣，即係啲即係唔係藝文青又唔係藝中產啦，但係即係因為好 legit 嘅，即係個個都係飲咖啡做工嗰啲囉，星期都做工啊。 Anyway 啦，車講到呢度啦，我哋落下一個話題啦。 好啊。 喂，嗱，今個禮拜咧就咧UBS 啊，瑞士銀行咧出咗啲卡嘢。 喂，點樣先？點解我依家息率突然間好弱喎？ 你咪繼續講咯。 OK， 卡啲咩先啦？我哋又冇咩嘢可以。 嗱，咁我講啊。 好啊，你講。 今個禮拜咧就出咗個新聞，就溫哥華同埋倫敦咧。就係、是、啦，俾瑞士銀行就話係呢個叫泡沫極之大，即係叫 UBS Global Real Estate Bubble Index 啊，即係環球房地產泡沫指數啊。有一隻香港人好鍾意移民嘅城市呢就高居榜首啊。咁就有啲乜嘢城市呢當中就咁啊，第一呢就係、是、叫做即係其實佢有分幾個級別嘅，一個就叫 bubble risk 啦，有泡沫危機啦，第二就係 overvalue 啦，太貴啦，一個就 fair value， 叫合理價錢啦，咁仲有一個叫 undervalue 或者 depressed 嘅。咁其實佢 rank 咗18個叫 financial capital of the world 啦，係啦，咁即係我都唔知點解溫哥華會係 financial capital 嘅，我唔知嗰班友做乜撚嘢嘅啫，係啦。咁就我講下 bubble risk 有咩 country 啦，我哋後面做咩食人族跳舞啊，咁嘅聲又嚟。 唔知啊，係咪佢係咁播歌咁樣，咁啱播咗啲咁勁嘅歌咋嘛。 你搵手揞住个麦克风，你好似吹气咁吹入个麦度咁得唔得？好啊， 得好啲，得好啲未？ 啊，好多啊，真系。唉，嗱，第一个咧咁就 Vancouver 啦，第二 London 啦，第三 Stockholm， 第四、 啊、瑞典都濑嘢啊。 系啊，第四 Sydney， 第五 Munich， 第六香港，咁呢啲就叫 bubble risk 嘅。 索君好運啊，真 係。咁 overvalue 就有三藩市啦，阿姆斯特丹、蘇黎世、巴黎、日內瓦，同埋東京、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 係啦，咁 fair value 呢叫合理價錢就有新加坡，其實新加坡幾平嘅，新加坡我諗過買嘅嗰陣係啊。新加坡你 two bedroom 50幾萬咋嘛，我都買得起。 系啊，我覺得佢對嗰啲樓都還 OK 嘅， 同埋佢仲要係 East Coast， 即係 ECP 沿住嗰啲喎 ，OK 嘅。 嗯哼， 咁就成日講翻先，講翻 fair value 先。新加坡、波士頓、紐約，仲有米蘭，係啦，跟住芝加哥咧就係 under value 個 high 喎。哇，咁但我又唔想鼓勵啲人突然間衝咗去芝加哥買樓，因為咧。芝加哥咧，雖然佢話樓係 under value 啦，即係你買攞翻就平啲啦，但係你要諗下喎，嗰度落雪落到癲嘅喎，因為你湖邊地區一射咗上嚟咧，如果你哋有北美嘅聽眾，你有試過咧喺芝加哥轉機喺冬天咧，你唔係話 delay 啊，你就 一定遲 啊，賴嘢，一定賴嘢，所以佢連除依個效依、這個效問題咧，可能連佢樓都唔會話升得。话特别高咁样嘅， 同埋好似啲友仔走去买 Florida 咁样啫嘛，你芝加哥俾 heating 俾死你 ，Florida 就俾 cooling 俾死你。 熱死你㗎嘛，嗰度一樣呢。 咁就即係其實呢，講呢啲城市呢，喺2011年呢至到而家呢，嗰啲咁嘅 house prices 呢就升咗超過 50% 啦。係啦，咁有咩原因係導致呢啲嘢啦？低利率啦，同埋呢個叫所謂呢個 global capital inflow， 其實即係咪就強國錢同埋蘇聯錢同埋中東錢係咪先？係啦。 係啊。 咁就即係呢個叫同埋投資者對於呢個樓市嘅後市都係審都係樂觀嘅，所以就令到呢啲咁嘅嘢就升到黐線啦。係啦。咁就即係越其實呢個2015年嗰陣呢，溫哥華呢係排第四嘅囉，就唔係排第一嘅囉。咁就其實本地人呢對於呢即係買唔到樓啊，或者要離開溫哥華呢就好鬼嬲。咁呢即係嗱，溫哥華呢其實喂你而家 market 一間屋幾多錢啊？波比利 嗱，萬大萬咁啊，我哋就獨立屋呢就一秒㗎啦。 係啊 ,townhouse 都要成 70萬啦。 60萬起標，咁你話想要買到好似樣啲嘅都可能要condo 呢， condo 係最弊就係 condo fee 俾死你啦，不過冇你啦，20萬起標，咁你自己去乘返 5.7 港紙嘅話， 你當六算啦， 你知幾和美啦， 你當六算啦， 推唔到六算 問啦，六算好問啦，而家家市都變咗值。 咁就係溫哥華係 1.6 秒加紙，即係1000萬港紙，你當六寸咁計啦，係啦。咁就即係其實你知佢最近就 15% foreign buyer 啊嘛，你知啊？ 有聽過，聽過。 但其實你即係佢而家，其實我覺得嗰班有次打飛機居多啊，即係猛話即刻 cool off 咗又剩。但係你知唔知加拿大係好多強國人，因為佢揾嗰啲人買嚟做 figurehead 咪得咯，係咪先？我覺得冇用。係 㗎。 你係開頭都有仔啊減價咩？呢個要俾 foreign buyer， 我哋買唔到，但係後屘咪總之。成立啲 trust 啊，或者揾人 hold 住啫嘛，系咪先？ 系啊，佢可以咁样去，即系再托下价，咁样都冇，即系当冇事发生噶，都可以咁啲。即系所谓一山还一山高，即系唔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咯，只可以咁讲。 系啊，就系咁咯。即系你，但系我唔系好知点解啲家猪可以，即系话好有成，好有成效啊 ！B B 话，咁你其实坦白讲，你如果你真系要出钱嘅话，你俾嗰 15% 都照出噶啦，唔理噶啦，系咪先？ 咁啊，老实可能系嘅。 你，譬如你嗱 ，OK， 我当你间屋1000万，我要俾多150万，咁啊点啫？我啲钱系咪都要出？系咪先？ 嗯哼， 系啊。 是啊，即是佢哋錢係要出，同埋佢大佬你搵幾條友嚟 hold， 成立公司嚟 hold， 同埋搵一間叫做屌我無啦我 Facebook 一炸嘢，我暫時覆 message， 搵一炸，即係你知其實呢，我唔知啊富豪終結者你有冇留意啲新聞啦， 係啊， 你知其實你話巴拿馬文件啦，同埋呢個叫做即係寫咗最近出咗嗰個叫巴哈馬文件呢，即係就出咗呢，就 好似 搵公司嚟 hold 一啲 asset 㗎嘛，咁你搵公即係你開頭叫一個人成立一間公司買一堆啲咁嘅嘢，跟住之後呢就再搵另外一個投資者去買嗰間公司，咁咪成個property portfolio 可以食曬呀，有冇諗過呢個問題？係 呀，唉，咁呢啲又即係即係佢哋啲有即係有錢人家姐用呢啲方法去買樓，即係屬於即係用公司嘅名義，好多都係咁。香港更加如此啦，加拿大一定啦。咁 唔係有錢人家，我啲 friend 都有咁玩嘅。 哦，真係。 係啊，我啲 friend 都有咁玩嘅。 都係為咗咩税項嘅 purpose 啦？我諗都係。 你避税咯，同埋唔想喺香港俾人查曬啲嘢出嚟咯，係啦。 曾經啊。一段時間好多香港嗰啲咩公司定係啲人呢喺咩 BVI 嗰度係咁開公司嘛，就係我呢個 purpose 囉，我諗都係。 咁呢即係呢你有冇去溫哥華其實 好細個嗰陣時去過。 咁你知其實喺 UBC 嗰頭呢全部都係豪宅嚟㗎嘛，咁有啲 area 呢就叫 Dunbar Carisdale 同埋 Shaughnessy， 因為我自己成日 po Carisdale 嘅，係啦，我喺溫哥華嗰陣係啦。Okay.咁就呢即係呢啲 NDP 呢就做咗個調查呢，就 ok 佢 survey 咗250個 property 啦 ,250 個物業啦。咁佢之後呢有26個 ,which is 大概 10% 到啦，啲人呢就 identify 佢嘅 occupation as homemaker, 即係師奶。 跟住之後呢 ,six others said they were students, 咁你話啲錢邊度嚟呀係咪先。咁 in total 呢 ,they own 107個 million in property 呀。And then, 跟住之後 ,NDP 嗰條友就 ,where's that money coming from? 幾正。 梗係要 raise 呢個問題啦，即係我但係我都嫌佢 raise 嚟得遲㗎，其實應該早少少問嘅。即係你冇可能一個師奶仔或者一個學生仔會突然間可以成十幾廿萬起跳啦，但係當然呢個 Vancouver 你可能就係在以上啦，佢可以 full cash 唔使 mortgage 去攞曬樓出嚟囉，即係買到層樓囉。It doesn't really make sense, right? 係 呀。冇㗎啦。所以我而家所以我就預算呢嚟緊其實之前 Bank of Canada 係邊個呢都話有啲隱憂呢，就話可能嗰、那個即係都曾經有出個 warning， 就係話嗰個 housing bubble 都有嘅，有啲人就話冇嘅冇嘅，咁其實係存在，因為你已經係超過咗即係平時一個人合理地需要嘅年份去買囉。 我諗你知溫哥華人工係低過多人多好多個，所以其實溫哥華呢即係唔好講屋啦，你話 Burnaby 啊 ,New Westminster 啊,Surrey 啊 ,Langley 啊嗰啲 condo 其實係平過多人多好多㗎嘛，因為佢就係真係要就返 working class， 佢人工唔高，佢就可能譬如要20多萬已經係 free bedroom 咁樣囉，係啦。 20萬 free bedroom 我都想去搶， 因為我研究溫哥華多人多，我好細個已經開始研究呢啲嘢㗎啦，係啦。 OK， 不過呢始終都係嗰句啦，即係既然都講到買樓呢樣嘢，即係我諗即係各位聽眾就真係即係好下好處先囉，即係始終你而家買無論係自住同埋你投資都唔係幾，至而家嚟講更加唔係好適宜啦。因為你冇理由，一來你冇理由同人哋去癲啦，二來即係我哋後生嗰啲呢都其實係要打破一個即係個諗法，就係呢即係當樓係做個投資呢，其實即係如果低息嘅話冇得講啦，好似而家咁樣夾硬嚟都仲講啦痛緊，但係其實你要諗下，如果美國加息嗰時候你點算先。咁同埋你其實再諗下，你成大嚿錢，你講係十幾廿萬，只可能成一秒 lock 住一間屋度。咁如果你有咩事頭暈身興，你唔通賣樓啊？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一個 concern。有時啲即係啲白人呢都唔推崇話去買樓，所以呢佢哋有時都係租屋呢，所以我都講嚇、啊、你咁有錢租屋點解呀？但其實背後佢哋可能就做咗其他投資呢，即、就、係、是、大家都熟悉嘅呢，即係股票啊 ,mutual fund 乜乜乜呢，就即係對佢嚟講就即係行之有效，但係呢就唔知點解呢喺華人圈子呢就唔知係咪一朝比成咬啦，即係經過98啊 ,03 沙士啊 ,08 年嘅金融海嘯之後呢，就見聽到股票都想走啊，我唔知係咪咁嘅情況啦。咁喂，而細祖你哋嗰邊個情況係咪都係咁樣㗎，即 係呢邊啲唐人呢就真係 夠識嘛。 唔係呢邊有仔唔炒股票嘅，好戇居嘅，淨係識買樓嘅。即係我講啲唐人嗰啲，咁佢哋買嚟都係譬如話收租嗰啲。但係其實你而家真係買 condo 咧，呢度好多發展商啦，即係開明名啦，綠地集團啦、保利集團啦，同埋有啲細嘅中國發展商咧，就起啲垃圾 condo 出嚟，係好垃圾嘅，係啊。同埋澳洲有少少唔同啦，澳洲係海外投資者只可以買新樓啊嘛，唔可以買 existing 嘅樓啊嘛。咁你起啲新樓咁有不斷嘅錢入嚟，咁你即係人哋買層樓呢根本就唔諗住住嘅，我係出錢嘅，所以其實係個建築商起得好垃圾喎。你呢班咁咪港珠昂居居咁樣結婚生仔，即係買爛鬼 condo 仲搬埋入去住，跟住之後間嘢五樓七箱，基本上呢就拆咗佢好過嘅。你 Melbourne 最近都係啊 ，Melbourne 最近出咗個 report 就係講 South Bank， 其實我最近去過 Melbourne 啦，好似就係好似一個叫做好似喂大朗豪坊嗰個 area 叫咩名字我唔記得咗。 朗豪坊，我哋嗰個朗豪坊大曼錦啊嘛，點樣啊？ 唔係嗰個 area， 即係好似朗豪坊咁樣咧，一紮新 condo， 一紮新摩咁樣，即係以前係荒地咁樣咯。係好多嚟緊2017年會喺 Melbourne 嗰個區會有好多 condo 嚟 close 嚟成交咁嘅賴嘢賴硬嘢，我想講係啊，啲樓基本上就唔住得人嘅，為出錢嘅啫嘛。 係啊，所以呢即係如果你係 apply to 多人多嘅聽眾啦，即係如果你真即係如果你買咗 condo 咁唔緊要啦，即係你睇你係咩發展商，即係但係你都係嗰句啦，唔好人人買你又買囉，即係你自己做多幾個 research 咁樣，或者你 hold 住先咁樣。咁但係即係聽完二世祖你講嗰個地頭即係咁樣，其實呢朗豪坊呢，我哋有個朋友呢就曾經都即係佢做電工嘅，佢做過 inspection。佢話好奇怪，佢話好 揸 Subaru 有， 係我哋都好朋友嘅。佢話俾我聽，佢裏面嗰啲電啊，嗰啲 setting 完全係，我唔知點解佢都可以過到省級嘅標準咯。咁即係可想而知係個情況係幾嚴重。咁同埋咧，我哋喺大曼咁，即係由 Markham Road 唔係 Markham Road 再。啊，唔係 Kennedy 嗰頭咧，我哋有發現到有個新嘅 condo 將會起啦，但係咧佢冠埋名係某間中華資嘅銀行，亦都係有直接有份冠名去投資入去起嘅。咁可想而知，嗰啲 condo 你會覺得佢係 target 邊啲人先？咁所以就即係喺大曼咁係啦，即係大即係。大曼咁嘅朋友就要注意一下啦。咁啊，即係都係嗰句情願啲錢流動啲，即係以免不時之需，唔好傻傻地嗰個人買你又買咁樣。即係買樓雖然遲早係要，但係呢啲睇時機囉，你唔好而家即係同人揩先得㗎。 唔係，同埋而家經濟好差，新加坡同埋澳洲經濟好差呢，而家 就唉新加坡大嘢啦。 但係香港樓價乾升喎，黐線㗎。 是啊，唔知發咩鬼神，之前好似跌過少少，但係又再上去炒返上去，多數都係唔使講啲錢係邊度嚟啦，又係咁樣搞法，仲有啊， 好多係父母俾錢而家咁即係上樓咁樣㗎嘛，呢啲係咪叫做咩養衰父母 害死仔女，窮人生仔正仆街，好心矮撚去絕育。 嘩任國，即係其實呢好老實講，即係作為香港人，即係我哋都唔好都係嗰句啦，你都唔好同人哋癲啦，真係即係 唔係好好好唔係好似咩咁樣咋嘛，即係人哋就幾百億咁喺度亂掉，你係真金白銀搵老豆老母啲錢喺度真係喺度亂鳩咁掉，黐撚線。 咁你掉即係你掉到嚟都掉得有其所啊，係咪先，即係好老實講啊，係啊，之前我睇啱啱尋日我睇完一個 article 呢，就話呢即係點解啲人又話即係到30歲冇錢又剩啦，咁呢個雖然都除咗買樓，我諗都其中一個元素呢，就有時呢我哋曾經有一段時間呢，我哋畢咗業之後呢就好興呢就話無啦啦走去讀 MBA， 有啲好犀利讀到 PhD 咁樣啦，咁啲當然如果讀咗而真係工種又非常之好嘅，咁恭喜即係相關網友啦，咁但係呢即係嗰陣時即係有個問題就係話喂又再使多成十幾廿萬，我唔知港紙定加紙啦，唔好理啦。你如果加 紙，你當美金都得啦。你美國嗰啲咁嘅 top tier MBA 係講緊係幾萬美金，十幾廿萬美金嘅。 係咯，你仲要借窿。咁當然，如果你人工係 reflect 到嘅話，即係你可能即係 within 兩三年你 pay off 個窿，咁你好在啦，即係醫生律師嗰啲。但係如果你本身又冇工作經驗嘅，你冒然去讀咧，咁就恐怕。就對自己嘅飯咧有少少不負責任啦，咁所以就即係如果係想考慮讀 MBA 或者 PhD 嘅朋友咧，即係諗清楚先，即係學業即係都係即係得益都係你自己，但係係咪而家即係趕住去咁讀咧？就即係睇時機，同埋你要真係要做一個好好嘅 financial planning， 你先至好做呢啲嘢咯。如果唔係你話你出咗嚟又係冇工做嘅話，而家大學生周街都係啦，台灣更加係。哇！你就要 你知咩叫廿二？你知咩叫22 K 族啊？ 有，即係嗰啲人工唔係好多。你話大家都知台灣嘅人工仲低過香港， 六千零蚊咁樣咯，港紙啊，係一個月， 係啊， 點頂啊？ 所以就即係你話 MBA PhD 唔使話急住年青先讀嘅，即係你去 enjoy your life 係工作嗰時 enjoy your life 先，咁你到真係要進修或者公司又話資助你去進修嘅話 ，by all means 梗係 take a chance， 同埋 take 冇話 take a chance 啦，係 take a opportunity 啦。但係如果你冒然咁抌錢入去，但係之後你又揾唔到工嘅話，咁就恐怕唔係幾對自己就嘅飯咧就唔係好負責任啦，我覺得。 嗱咁咧，其實咧，我哋仲有啲時間剩咧，我諗我唔講黃金週啦，我不如同大家分享一個 status 啊，係啦。 喂，好啊，好啊。 咁咧，即係嗱，呢個我 friend 寫嘅，係啊，即係其實我見到佢 like 咗佢啲嘢，咁咧，我唔知你有冇睇到啦。嗱，每一個世代嘅目標可能係咁，50年代嘅 baby boomer 就要求生存。60年代出世嘅人就改善生活，上楼做经理。70年代出世嘅人，发大达，炒楼带劳力士，饮马爹利。 啊，系啊， 你 90年代就咁。 我send 俾你先， 你 send 俾我，你 send 俾我啦。依个我可能睇唔到。 80年代出世的人，最后一代可以用买楼作为人生目标嘅香港人，其余时间浑浑噩噩供楼。90年代出世的人建国，睇到未啊？ 建国。诶，等阵先，点解突然间断咗 network？ 等阵先 吓。你断咗，你断咗 J 啊？屌啊！ 唔系啊，唔知点解佢有时咧，佢 WiFi 又听啊嘛。 睇到未啊？阿哥。 啊，得啦得啦，而家 OK 啦，而家 OK 啲啦，但系啊，继续，我都仲有时间，仲有五，应该如果嚟讲，我应该有8分钟、9分钟嘅。系啦，我已经睇到你俾我条 link 啦，睇到啦。80年代出世嘅人去混混我供楼，咁你又要做工又受气，咁你又话系几无谓嘅，真系。 系啊，咁即系咩啊？但系咩？即系其实咧，你觉得你自己系，你觉得你自己系边一个世代出世咧？即系如果真系要揾呢个 criteria 去定， 我就会觉得有啲系。類似60、70年代嗰種咯，雖然唔好話自己話要發大達咁樣，但係即係起碼有一個好啲嘅即係生活質素啦，咁就已經係 OK。其實錢又揾唔曬嘅，係咪先？即係大家諗下，即係兩樣人生問題，即係你冇理由成世為咗錢咁樣，你即係賺得全世界，但係賠咗條命，你把鬼咩？你冇命享啊，係咪先？無謂，即係 賺得全世界，賠咗自己條 J。我俾一千億你，不過你要撤張， 真係大喎。咁所以咧，真係啦， 咁我要張啊，大佬。你個 sorry 太街嘅講， 哇！撞鬼啲出唔出到街嘅真係， 梗係出到啊。 咁但我驚我啲 potential 聽眾話吓唔係話啦，即係講呢啲咁，我唔緊要嘅，即係但係大家即係講笑話好啦。咁但係其實真係講下，講少少嘢咧，少少派嘅嘢啦，即係突然間都諗返係講係話香港可能經濟有啲事啦。咁即係你又知道香港人好鍾意去旅行啦，咁所以呢就變咗成手都有時唔同嘅 currency 咁樣啦。咁其實已經之前呢，我就睇 你有啲咩想發表呢？你知你炒股票戰績標炳㗎嘛，你係啦，你有啲咩心得想同大家分享？ 話我驚我睇嗰啲比較 aggressive 啲㗎喎，即係因為而家都係個個都係驚住話個股市冧，樓市就肯定要出事啦，香港同中國嗰就係啲風眼啦。咁我哋即係如果你係 comfortable 係做紅市，即係紅證嗰啲你去做啦，但係我唔知係香港嘅做法點樣啦，我唔係好記得啦。咁但係如果有嗰啲咩紅 ETF 嘅，你有行多餘錢嘅，你咪做囉。咁但係如果你係本身係冇乜即係冇乜手頭上咩，但係你又鍾意去旅行嘅，冇咁呢啲冇所謂啦。攞都係記住。盡量呢你攞返少少美金傍下身都冇所謂嘅，港紙當然繼續使用啦。咁因為始終你美金同港紙你都係掛鈎嘅話，你攞住啲美金，但係同時間你繼續用港紙生活呢，即係多一層保障嘅，冇即係大家都安心。咁如果我哋海外住嘅朋友呢，就我就建議 揸美金啦，係咯， 唔止揸美金，唔係我嗰時成即係美金啊、加幣咁樣帶翻嚟香港先換嘅，我唔會喺 local 即係嗰啲找換店嗰度換港紙嘅，因為其實啲 rate 靚唔靚係另一件事啦，同埋即係你如果你可以喺香港換嘅話，可能個 rate 可能仲靚過喺加拿大換。 你香港你喺邊度換多？百年。 其實就唔係喺八年度換，因為我少 disclaimer， 因為小弟都係香港嘅，因為有户口咧，即係你因為六千蚊嗰陣， 我知你邊個户口，不過我唔會 開名，唔開名，唔開名啦，算啦，即係咁就先至，所以我就變咗我去銀行嗰度做。咁當然咧，我就帶美金去換咧就好啲，但係你帶加紙換咧，我係好後來我喺加拿大先發現，咦，八年啲 rate 係靚啲嘅，係靚過我而家做緊嗰間銀行。咁冇所謂啦，依啲就即係。即係都係要攞港紙咁擺落去都即係 the way 都係 work 嘅。但係係囉，即係你要即係注意一下，即係聽眾就要留意一下，你可能你話有啲美金旁下身咁就可能好啲。咁當然就港紙暫時嚟講就唔會話好驚有咩事。咁但係呢，當然我哋嘅即係算唔算係隔幾個岸嘅好朋友，即係索羅斯呢就隨時做嘢嘅。咁所以呢就要睇返以前Asia Crisis 嘅教訓咧，我哋一定要識得去點樣去保護自己啦。咁呢度咧就可能啲時間去睇嘅。咁但係唔使擔心啦，即係要嚟嘅，即係隨遇而安。其實你香港啲樓又已經癲到貴咗，同埋貴到癲咗， 癲到貴咗。 哎呀，紅都面曬，不如話，anyway， 咁所以就。始終都係有個警覺性會好啲囉，但係你嘅日常生活呢就唔好因為咁而家就已經好即係受到好大影響先，即係你做個 precaution 咁就 ok 㗎啦，咁你即係日常生活繼續，但係就唔好人哋買樓你就去買樓啦，做咩即係你二百萬三百萬買間咁細間樓， 你唔值啊，而家四五百萬啦，你太耐冇睇樓啦。 完全唔值个价咯，所以就系、是，所以即系呢个就 你讲咧五百万挨紧一球嘢，价值一球嘢卖，价值买紧乜烂鬼，究竟我死咗佢算？ 咪系咯，即系你变咗啲人都系会都系选择会去海外去买 咯。唔系咧，你其实咧，你与其咧，你花心思咧，点样研究啊，点样储钱买紧乜烂楼啊，你不如真系 develop 下自己好过啦。 冇错啦，咁同埋咧，有机会去旅行当然就好嘅，但系咧。即係就住洗啦，即係如果你可以嘅話，係做乜？你講 冇啊？阿大哥，你下一站去旅行去邊啊？你今年去得好癲下喎，去旅行。 今年啊，翻咗香港兩次，美國就無數次，因為做工嘅 關係。新加坡都幾次啦，係咪啊？ 所以一次就幾即係睇先，得留低咗成兩日多少少，跟住就翻咗香港啦。 你唔去咗兩次新加坡咩？ 今年一次冇，就一次啫。之後去咗檳城。 我即係我 OK， 我冇。但係你舊年咪去新加坡嘅？ 唔係今年三月嗰陣時，哇！熱到傻咗。 唔係我好似我二月去新加坡噶嘛，係好熱嘅。 唉，最衰見唔到你啊！即係冇辦法，嗰陣時去咗第二度。 係啊，咁啊， 可惜。 你嚟緊嗱，而家十月啦，十月二號咯，匪國國慶過咗咯，嗱你而家就係匪國國慶喎，你之後會去邊度旅行啊？有冇諗住今年仲去邊度旅行？ 仲會唔會去旅行就唔知，因為可能要留守多人多，可能即係睇下到時點先啦。但係咧，有啲地方都有興趣嘅，例如話泰國啊、柬埔寨啊，即係不過就遠啲啊，可能要經香。講飛返去啦，歐洲嘅話，喂，還定我哋啲係即係瑞典車嘅，梗係鏟去瑞典啦、啊、挪威啊！依家你知唔知啊？依家個個都話睇北極光咧，係嗰段時間，依家呢段時間係最靚嘅。咁當然洗費就會聽講洗費好貴咯，所以你要預 不 著啦。 北極光上個禮拜溫哥華都有得睇啊！佢落到溫哥華有 Aurora Borealis 睇啊！有啊， 吓唔系咁正哇、啊！ 屌你睇唔睇报纸嘅啫？你做时事节目唔捻睇报纸嘅真系，屌！ 喺加拿大都唔理佢啊，真系 屌屌你啦！你加拿大唔捻睇加拿大新闻真系啊！ 哇，睇经，我都睇啲咩新闻？睇即系环球，即系嗰啲美国嗱，美国就系大选嗰啲，你有时要留意一下。加拿大就好似唔知啊，即系净系挂住讲楼，几时又做啲乜嘢又乜嘢，真系冇乜位真系。 Anyway 啦，時間差唔多啦，咁啊 系啦，十一點鐘多倫多時間啦， 系啦，咁啊即係好感謝富豪終結者今日，你咪富豪 終結者 係 OK 啦， 你係終結者定追擊者都唔記得咗，太複雜啦。 終結者都 OK 嘅，追擊 手又得，你 唔係唔係富豪追擊手好啊，古啊，唔係不如我叫做古，不如我叫做古壇追擊手算啦，做大樓。 喂，唔好，我諗勁大，即係識得皮毛，即係我相信啲人勁，即係喺呢方面更加勁嘅大有人在，真係唔好。 唔係我想，即係如果各位聽眾咧想知阿富豪追擊手係咩人呢，你諗下大時代葉天呢，咁就差唔多。 咁又冇咁癲， 冇 咁 癲， 我呢 種直情癲。 黐線。 Anyway 啦，係啦，咁啊， 好啦， 多謝各位收聽港珠澳第38集，咁我哋我下次再請你上嚟講第二啲。 好，冇問題。 Okay， 好啊，遲啲見啦，各位聽眾。 好啦，各位晚安，拜拜。 OK， 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